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琦善召开紧急会议，请阿京、阿仪良、关天培、英龙等人共同商讨有关事宜。 琦善、仪良、阿京、阿、关天培等人去了花厅，依照官制高下入座。琦善坐在中央，讲了一通开场白： 诸位，乃是本省的头面人物，各有专责，政务繁繁，日事劳劳。今天本爵阁不堂，不得不劳烦大家共议一物啊。英夷占领舟山之后，本朝海疆风高浪急，皇上为国家计，为民生计，人小愤而顾大局，定下了机米之策，同意与英夷平行换文，恢复通商，派本爵阁部堂到广州府仪。本爵阁部堂在大姑与义律会商之时，他提出8条要求，朝廷允准一半。可本爵阁到广州之后，这义律突然桀骜不驯，不肯就府，变本加厉提出14条要求。本爵阁部堂耐心开导，逐条反驳，互换照会达19封之多呀，这才遏制住他的贪欲之心。十几天前，英夷不待朝廷回文，突袭我沙角和大角，杀伤我军将士数百人，击毁我军战船10余条，种种逆行令人发指啊。经官军们好言劝说，依求义律和伯麦，这才同意暂时息兵。这些天呢，本爵阁派白韩章和鲍鹏往来传话，反复磋商，义律这才同意将要求减至4条，拟定了一份草约。本爵阁现在跟大家说一说，让大家议一议。琦善取出穿笔草约的底稿，把大意说给了大家。其一，将香港岛一处给予英商寄居，效仿黄埔方式缴纳税款。其二，赔款600万元，含300万商欠，其中100万立即支付，其余部分分5年付清。其三，两国交往平等换文， 其次，十天内恢复广州贸易。此外还有一个单列事项，一律把舟山岛交还我大清，并从沙角和大角撤军，以换取在香港寄居。行了，大体就是这些，咱们一看这些条件能否接受。齐善通报过大姑会谈的情形，今天是他第二次通报会谈情形了。这些个内容和大姑会谈的内容相去甚远，会场立即冷下来了。过了好半晌，阿静阿才说，这香港虽是弹丸之地，要是允准英仪寄居，恐怕日后会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呀。万一英仪得寸进尺，修筑炮台，派兵驻守，竖旗自治，香港可就成了第二个澳门了。此条不能接受。再者，就算我们同意，皇上也不会答应啊。至于其他款项，爵哥您酌情办理吧。英龙说，这给予香港一处寄居，固然比割让强啊，但当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，也是先寄居后蚕食，最后竖旗自治。阴剑在前，咱不能不防啊。宜良是个太平官，不求圆满，但求无祸，从来不在官场上倒险。600万，这钱从哪儿出啊？齐善说，由13行出，分5年支付。13行今年疲乏至极，力有不逮。本爵阁最初主张以10年为期，陆续偿还。但义律不干呐，几番讨价还价，义律这才同意分5年支付。宜良说了一句同情话，哎呀，300万商欠已经让行商们捉襟见肘喽，再让他们承担300万赔款，无异于逼上绝死之地呀。没当行商的人羡慕行商，当了行商的人呢都想退出。嘿嘿，这13行啊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冤大头了。齐善把话题又重新引向核心，但是本爵阁部堂接到谕旨，皇上忍无可忍，决定对英仪痛加绞洗，各位怎么看呢？阿静阿说，哦，这谕旨具体怎么说呀？齐善取出谕旨交给大家传阅，估计着大家传阅完毕了，齐善才又接着讲，广州和京城天隔地陷，停寄用600里红旗快递也得走上13-14天呢，这一来一回将近1个月。本爵阁部堂与义律约期在先，谕旨抵达广州在后，不按谕旨办理乃是违旨，不按期签署条约乃是违约。哎呀，两种后果都很严重啊。本爵阁不堂夹在中间，是进一难退一难，所以我请诸位今日畅所欲言，说一说如何料理眼下这难局呀。看了皇上的谕旨，会议的风向立即变了。宜良说道，齐爵阁呀，皇上谕令不准收受逆夷字帖，也不准再遣人向逆夷礼遇，燕价1毫不给，土地1寸不许，等于关了府仪之大门。逆着朝廷的旨意办理，恐怕不大妥当。皇上要大身踏伐，这圣意难违呀。齐善苦着个脸，哎呦，难就难在这儿啊！逆夷不带回文。突袭沙角和大角，意在敲山震虎，厉声恫吓，逼我让步。皇上远在京城，没有目睹战斗之惨烈，这才谕令本爵阁不堂大身踏伐。可拿什么踏伐呀？本爵阁要是不按期与义律见面， 虎门就危在旦夕，这要是虎门被打烂了，广州恐怕就唇亡齿寒了。 英龙的官衔虽低，可却是姓爱新觉罗的，说话全无忌讳。哎呦，齐觉阁，虎门九台乃是本朝第一天堑，沙角和大角丢了，但虎门还有大炮500，雄兵8000呢，威远、靖远、镇远和上横挡岛，地处行胜，易守难攻，总不至于像破筛子似的一捅就漏吧。再者说了，关云门是何许人也？关云长的后代啊，关云长可是圣祖康熙爷钦定的武圣，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得顶礼膜拜，有关军门镇守虎门，嗨，我思量着英仪闯不进来。英龙这番话漫无边际，居然扯到1800年前的关云长。齐善性情温和，没有反驳他，一心一意把风头往和谈方向引。这能否守住虎门，关军门最知情。关军门啊，你给大伙儿说说吧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关天培打了败仗，不敢说硬话。 我就是不说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广东水师船小皮薄炮弱，无力与英仪对战。仪船既有帆篷又有蒲轮，顺风逆风皆能行驶，而我军的战船只能顺风作战，不能逆风作战，能驰骋江面，不能穷源港岔，一旦风急水流，能下不能复上，势散力单，极易受挫。虎门炮台固然地处行胜，历任总督和巡抚动员行商多次捐书，虎门6台才得以扩建成9台，但是英仪船坚炮利，器械优良，火箭力能极远，火炮俯仰旋转，运作灵捷，而虎门各台的火炮却只能直击，与英仪开仗实无把握。英龙压根儿可没见过旋转炮，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硬邦邦问道：“哎，不是，我说关军门，一门巨炮重7000-8000斤，小炮也有1000斤之重，这玩意儿还能旋转？这没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本领，谁能让大炮转呢？我不信。”关天培说：“英大人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但英仪的船载火炮确实能俯仰旋转，其中的机关关某还没有看透。仪船在燕尘湾击沉我军11条战船，靠的就是铁甲船和这旋转炮。”英龙跟听了一则天外神话似的，眼睛瞪得更大了。 不是，关键文，你刚说英仪那冰船是铁打的啊？ 是，就是铁打的，至少有1条是铁打的，便兵们称之为铁甲妖船。 不是，铁甲妖船，官军们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铁比水重，要是铁船能浮在水上，母猪还能上天呢。 军中无戏言，英仪确实有铁甲妖船。 海江打得如火如荼，关天培身临其境，对敌强我弱是有切身体验的，讲的可都是实话。八旗兵待在广州城内养尊处优，阿京阿和英龙从未莅临前线，更没见过什么铁甲船和旋转炮，对关天培的讲述将信将疑。阿京阿听罢舔舔嘴唇：“ 齐觉相啊，我是带兵的，喜欢直来直去，您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。” 齐善放低了姿态：“ 皇上要踏伐英仪，本觉阁担心的是 一旦兵戎相见，咱们踏伐不了英夷，反而被英夷踏伐。到那个时候啊，大伙儿可就醉酒难辞了。我齐某人不才，愿与在座诸公和光同尘，共进退，共荣辱，恳请诸公与我会贤上奏，请求皇上抚顺移情，了结这次兵祸呀。 齐善的想法和皇上的谕旨可谓背道而驰。在座诸位都晓得道光皇帝天性凉薄，他认定了的事儿，不撞南墙不死心，谁要是逆旨而动，道光帝随时都会重手惩罚。罚的倾家荡产、名声扫地那是轻的。花厅内一下子沉寂无声，过了好半天，宜良这才慢悠悠地说： 齐爵哥呀，皇上的话句句是圣言，一句顶一万句啊， 做臣子的应当唯上是从，以皇上之是非为是非，以皇上之旨意为旨意，皇上高瞻远瞩，改辅为角必有其道理，改角为辅也有其道理，我们要是跟皇上拧着劲儿，这恐怕不大妥当啊。 宜良啊，摆出了一副难得糊涂的架势，但这种糊涂可不是真糊涂，而是在官场上修炼出来的玄妙糊涂。阿京阿廷把副回道： 齐爵阁呀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 咱们不能因为在川鼻吃了败仗就气馁，就挺不起胸抬不起头了，不是？ 虎门的兵力不够，我们八旗兵可以听从调遣， 英夷强在海上，绝不会强在路上，他们要是胆敢闯入内地，3亿5000万大清子民一人一口唾沫烟也把他们淹死了。全都是些毫无用处的豪言壮语，激得英龙来了劲呢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只油光光的山核桃，捏在掌心发出嘎吱嘎吱的旋转声。突然他意识到不妥，收起来了，话语里带着市井俏皮： 齐爵哥，我呢爱新觉罗氏的人，与大清的兴亡成败相始终，只要皎仪您一道命令下来，我立马率领八旗兵，我开赴虎门。至于皇上改弦更张，那还是您自个儿上奏吧。当然了，皇上要是听您的，我陪您一块儿去辅仪。这不过说实话啊，我怕皇上不怕英夷，英夷要是打到城下，我英龙可以战死沙场，英夷不会株连我们家。可要是为止呢，皇上诛杀我事小，我一家子老小跟着一块倒邪霉，那可就事儿大了。 英龙直白的近乎无赖，却很真实。自古以来，皇帝就被奉为真命天子，神一样的威严，神一样的强悍，神一样的全能，他的权威是不可质疑的，他的谕令是不可违逆的。 哎，齐善叹了口气：诸位啊，这平心而论，皇上要剿，站着法和理，是为国家着想，我们办具体事的人也是为国家着想，却得顺应情与势，因势利导啊。没人愿意在大敌压境时签订城下盟约，但是强敌当前，做臣子的不能不思量什么叫明智啊，以局部之小损换取全局之稳定，还是毫不妥协，把国家拖入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呢？剿是一种策略， 辅也是一种策略，二者相辅相成。辅固然有退让的意思，可却是坚守的支撑点，临危依托的屏障。明知道打不过，却像亡命徒一样铤而走险，只会遭受更大的损失，于国于民于皇上都没有好处啊。 齐善把心中的忧虑和打仗的危险涓涓滴滴讲述出来，阿金阿、宜良和英龙缄口不语，场面一度相当尴尬。齐善间劝不动他们，只好打表看时间。 唉，既然诸位不愿意会贤上奏，本爵阁也不难为大家。今天这会啊，就到这儿吧。 齐善心情抑郁，绕事彷徨。单弦上奏与会弦上奏分量可大不一样，但是会弦答不成了，广州的文武大员们没有一个人肯与他共同进退，齐善竟然是个天涯孤臣了。他没有心思赴宴，索性打道回府，坐在轿子里反复思量如何把敌情和川比草约的内容奏报给皇上。回到总督衙署之后，他立即坐在条案旁拟了一道奏折，恳请皇上网开一面批准草约。他生怕因言致祸，在结尾处特别申明了自己的苦心： 皇上，奴才再四思维，一身之所系有小，而国计民生同官休戚者甚重甚远呐。盖奴才获救于打仗未能取胜，与获救于办理之为何沉默同一代罪，余生何所顾惜。然奴才获救于办理之为何沉默，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，吉保义安。伏望皇上枕念群黎，恩师于阁，孤为吉则治标之计，则暂时机密于目前，即当备缴于将来也。 这段话字字悲凉，句句哀痛，可却都是切合实际的真话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齐善与义律约定，双方将在莲花港米兵会盟。在会谈的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？香港又是怎么阴差阳错的割让给英国的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齐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，我们慢慢道来。

实践着这些话，心系人民，奉献大爱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